千古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接下来带出的是小提琴演奏的《在水一方》《洗衣歌》《我爱你》《塞北的雪》《金宵多珍重》《红色娘子军连歌》《千言万语》《绿岛小夜曲》《今夜无眠》《渔家姑娘在海边》《再回首》《草原英雄小姐妹》《风含情水含笑》，下面请连续欣赏。